家好，我是零二， 我是一八， 我们是520。 现在时间是台湾时间2022年4月21号晚上9:32。 今天呢，我们就是一样有一个我们的好伙伴来宾，就是我们的 Fisher， 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嗨，又是我。 在上一集的话呢，就是听众如果有听的话，应该知道，就是我们有稍微预告了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那跟 Fisher 其实也蛮有，就是蛮有相关，然后他也蛮有兴趣的，所以我们才邀请他一起来聊。那我们要聊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关于情侣同居的部分，也不限情侣啦，因为像我现在就是没有情侣，但我其实是有室友的。那就我们三个人应该都是有就是同居的经验，然后想问问看大家都是跟情侣交往多久之后同居的。 那我的话呢，是在跟伴侣同居之前啊，我跟一八原本就是室友，所以其实我们两个也有同居过。 嗯， 那我们两个同居的时候的生活的话，可以去听之前的集数，应该有一些蛮好笑的事情发生。对，然后后面的话就是陆陆续续跟其他的朋友一起住，然后后面跟伴侣真的住的话，是我们分开，因为中间有远距离，所以其实我们有同居过两次。然后第一次的话是我们在澳洲的时候，然后在一起大概5个月之后，因为要一起去工作，所以就同居。然后后来就是回来台湾，就是两边远距离之后，隔了好像一年，不是一年，快两年的时间。然后后来这才又重新来韩国，然后又住在一起这样。我的情况比较复杂。 那 Fisher 呢？ 我其实忘记什么时候开始。在一起几个月之后同居，但是我记得就是从去年圣诞节才开始同居到现在，然后是今年要在一起，暑假的时候就会在一起2年这样子。 OK， 我自己的话是跟前任伴侣，他也是我唯一一任伴侣啊，所以只有他可以说。我们其实算是在学校的时候认识的，所以我们在学校住宿的话就一直都一起，我们交往的第一天就开始是一直都形影不离的状态，然后一直到 我切身感受 呀，没错，就是你的身后都会热热的，很抱歉， 对，没错， 就是我毕业之后，他其实在学校还是有抽到宿舍，因为他之前是宿舍干部，然后会延续一年的床位保障。然后我毕业之后他又在外面跟我一起住，然后直到他毕业过后还有在台北工作一年，所以我们总共是同居5年之后远距3年这样。 好久， 你住5年很久欸，所以你是同居界的前辈。 谢谢啦，我真的是前辈， 你比我们都同居的还要久欸。 对，但是我也已经先结束这个状况了。真不好意思。 那你就可以很知道就是同居久了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像我跟 Fisher 的话就是才刚开始，没有硬要说很久好像也没有到真的很久。 我觉得零二的状况比较特别，就是你们是同居之后然后分开又要再重新同居。 对， 我会觉得啦，就是你有没有觉得重新同居这件事情比起一开始的磨合更困难？对我来说，我的想象中好像是更困难的。 为什么会觉得更困难？ 应该是更熟悉吧。 真的吗？因为我会觉得譬如说你一开始的同居是因为大家都还像麻雀一样遮着眼睛，就会觉得我爱你你爱我，所以好像不管是什么生活习惯都很可以包容。然后到后来渐渐习惯彼此之后，可能会稍微消磨一些耐心之后，然后要再一次同居，就是等于你的第二次磨合应该会比第一次磨合困难，我的想象中。你觉得呢？ 如果要这样讲的话，我觉得确实。可是因为我们两个同居的状况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是，以前我们是在澳洲，但是不是我们两个的国家，所以就等于有一点像是我们两个人在异国，然后要相依为命。那现在的话是，这就是韩国本来就是他自己的家，那他搬出来外面住之后，我觉得确实生活习惯好像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好处就是幸好就在于说其实我们两个的生活习惯没有到相差太远， 就比如说一个就是超级洁癖， 卫生习惯都还 OK 吗？ 我们啊就是普通，就是没有到超级洁癖，或者是没有到超级脏乱。但是如果硬要比洁癖的话，我可能比他稍微好一点点，就是比他稍微的爱干净一点点，这样子。但我也不会到太要求。 可吉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抱怨你的事情？ 你抱怨我事情？你抱怨很多事情啊？ 是，没有没有，就最严重的事情，就是可吉一个人住的时候，厕所里面的事情。之前第一次造访他家的时候。 你上次来我家录音的时候就一直在念我啊，譬如上次来我家的时候他就是去我的厕所，因为我的那时候在台湾的房子是一间套房，然后就厕所里面我那个时候厕所没有附那个垃圾桶给我，然后因为我就觉得说就是在垃圾桶上面套垃圾袋，然后如果洗澡湿湿的，然后就是收垃圾袋的时候就会整个都一起湿湿的，然后垃圾桶也会湿湿的，我就觉得很恶心，所以后来呢我就索性就是不用垃圾桶，就是每次都拿塑胶袋，然后就是把它那叫什么摊开。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厉害， 就是把它整个弄得开开的，然后就放在架子的第二层，那就是一个上完厕所可以很顺手丢到里面 的。你的架子的第二层就是你所谓的垃圾桶。 对，就是所谓的垃圾桶。然后我原本 为什么不是放在最下面？ 因为那样子要很弯腰啊，那个要很弯腰到下面才丢得到啊。第二层那个就是角度 很完整 哎， 是水平这样手伸出去吗？ 它没有水平，它就是还稍微往下，可是没有到，你就不会去碰触到它。 冰雪会不会太细节？会不会问的有点太细节了？ 但在 Fisher 讲之前，其实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然后你讲了之后，我就想说，这很奇怪嘛。然后后来就是伊巴来我家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觉得很奇怪吗？然后伊巴就说，有一点奇怪，可是因为这是别人家，所以他也不好说什么。 原来如此。 对。 后来我们就陆续去问了一些公司的同事们，就是有形成两派，但 我们有辩论了一下。 对对。 好像没什么结果，好像最后都只有我一直在狡辩，没有人要听。 对， 因为我觉得塑胶袋啊，就是你丢进去之后它如果膨胀的话就很容易，怎么讲，你虽然丢在垃圾桶里面也会膨胀，可是有点像是你下一次要丢垃圾的时候你比较不会去碰到那个塑胶袋嘛，可是如果你是用塑胶袋的话， 可是我的 反正你有可能会你有可能就会碰到那个塑胶袋啊。 不要再狡辩了。 可是我会把那个把手往外摊呢、啊，就不会碰到。 住口！ 好了，我们停止这个塑胶袋话题好不好？ 然后 Fisher 除了塑胶袋之外 ，Fisher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很诟病我，他就是看到我桌子上的那个笔筒是用就是之前喝饮料用剩下来的那个塑胶杯。他就觉得我生活很没有品质、 欸、 可是 笔筒我也还好，因为我也是 笔筒不是随便的笔筒不是随便的塑胶杯，它是比有一点高级的饮料，比如说像是星巴克或者是像路易莎那种漂亮的塑胶杯。 这个我就没办法讲什么，因为我也是用塑胶杯。 我觉得你普通的讲就还好。 好，住口，不要再说了。 不是，他就是特别强调，就好，我就觉得好像越来越奇怪。 不是，我就想表达的是说，我不是随便拿一个就是随便的纸杯或者是就是脏脏的塑胶杯就放进去。 不是，重点是你还很骄傲跟我说我是从上一个家延续到这个家的哦。 我 从上一个家搬出来的时候也没有想说要买新的笔筒。 没有，我换吧，我换啦。 It doesn't matter。 只要搬家，我就会把那个杯子丢掉，然后再换一个新的塑胶杯。但现在。我有买笔筒了，我现在也有垃圾桶，而且我很多个垃圾桶。 OK OK， 好， 这就是生活的转变吧。 所以是菌影响你的部分吗？你觉得就是这么小的部分也是它影响你的吗？ 没，笔筒的部分是 Fisher 影响我的。我去逛 IKEA 的时候，我就想起 Fisher 讲的那句话，我就想说，好，那我应该要一个笔筒，所以我就。 那你们有没有互相被影响的部分？就是你们同居之后，你们伴侣有对你们造成什么影响吗？新的改变应该这样说。 说好的还是不好的？ 都讲啊，都讲。 我觉得他让我觉得最愤怒的地方就是…… 哇，先挑愤怒的讲， 先从愤怒的地方开始讲吧。 挑的好啊， 因为就是很常，因为就很常上演。然后我真的就是有时候会口气会比较重，就是他就是真的好像真的很累，然后加上就是上了年纪，然后他就是一回到家就是只要吃饱，然后就。 他就会跟床结合，然后他就会一直睡觉，就是可能到我、 欸、也是哎、欸， 真假他也是吗？我以为只有我们家这只才 会 这样，就 吃饱躺在床上，然后就 哎、欸，我前女友也是哎、欸， 真假的啊？我以为只有我这么困 扰，可是这样就是好像会很容易变胖。 我们好勤劳哦，天哪，看起来我们三个是勤劳的人哎、欸。 没有没有，但我也很想睡，可是我知道就是只要吃饱躺床就会对胃跟就是会容易变胖，所以他只要坐在我旁边然后已经开始昏昏欲睡的时候，我就会打他脸说你不要睡，赶快起来。 欸，我想问一个问题，请问这边有人跟我一样是不洗澡不能上床的人吗？ 我没有。 Fisher 呢？ 问身边。 OK， 抱歉了， 我就是不洗澡不能碰到我的床的人。 那你的伴侣可以吗？ 我的伴侣也只能配合我，因为这方面可能我就有点小，就是我的 mega 很奇怪，我也没有洁癖，可是我就是没有洗澡。但如果你今天是一整天都待在家，那就没差。可是如果你只要接触到外面的空气，你回来你就一定要洗澡，不能只是换衣服，你必须要洗澡才能上床。而且如果你今天没有洗头，就休想睡我的床。 真的好严格哦。一定要洗头， 洗头洗澡，就是你要整个人都是干净的才能进入我的床上。抱歉了， 你就在无菌的状态， 没错，要无菌的状态才能上我床。 但也好，这样比较卫生。 我确实知道有一派的人是这样，这个流派。但幸好我跟他都不是这个流派， 不然我觉得这个会吵架哎，这个应该会， 应该早就分手了吧。 但还好我家有沙发，所以如果他真的就是从外面回来、oh. 然后不想洗澡，那他就睡沙发。 哦、oh, ，那还好，因为有些家是没有沙发、 啊、 那就累得半死，只能坐地上， 睡地上吧。 所以 Fisher 你觉得最愤怒的点是他就是睡着容就是、吃饱容易躺床是吗？ 这个倒还好，重点是他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叫，就是常常就是他就一直睡到我就已经把今天只能所有事情都做完，我已经要上床睡觉，然后他还在睡觉，然后就已经眼看就是已经凌晨一点，然后我就只能一直弄他，就是把他弄醒，然后他就坐着就还是会睡着那一种。 欸，可是为什么凌晨一点还要叫人家就把人家弄醒呢？ 对啊，你不是也要睡了吗？ 他没有刷牙洗脸洗澡 哦， 他隔天还要上班。 那我就想问他会不会就跟你说，那我明天早上起床再洗。 他明天要上班，绝对来不及、 啊、所以他是出门前不会洗澡的人。 就是 他不会放到隔夜再去洗澡。 那如果就是很累说，哦，我想要隔天再洗，你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但是他自己没办法接受自己这样，我怎么办法？ 我以前住在没有沙发的地方的时候，我如果真的很累然后回来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坐嘛，我就会躺在地上，然后我就会躺到可能有时候不小心就真的躺到睡着，可是我还是会坚持午夜只要睁开眼睛就去洗澡然后再回来躺床。 午夜， 对，然后我是那种 我也是 喝醉也会洗澡的人，我就是无论如何都会洗澡。 我也是、欸、可是 有一次俊他就是下班回家之后他真的太累，累到过好像九点多就躺在床上，然后就直接睡到隔天，然后我也不忍心， 你都没有叫他、啊、 我不忍心叫他起床，因为他看起来真的太累了，然后就狂打呼，所以我就只好把他就是推到一个角落，然后我就是 睡旁边一点，不要靠近他。 哦，对，打呼真的是啊。 两位的伴侣是都会打呼的吗？ 对，而且我很难入睡， 太辛苦了。我的也会，可是他就是我只要可能比如说搓他的脸一下，可能转到某一个角度之后就不会再打呼。 搓他的脸超可爱的， 我就会搓他，或者就慢慢推，然后他就会转到别的地方，然后可能又转回来又开始狗的时候，然后就再推回去。但是他也不会醒。 前伴侣是不会打呼，但他会磨牙，但他磨牙超大声，他是那种牙齿 跟打呼不一样吗？ 不一样，他是牙齿他会有一个碰撞的声音，他咔咔咔这样，超可怕。 那怎么听起来有点可怕？ 感觉晚上在吃人，咔咔咔。 对啊， 对，他就是会一直发。 那怎么办？你有解决方法吗？ 没有，没有解决方法，就是只能晚上听到他咔咔咔的时候就让他咔咔咔。而且他是 那 种，那 你是好入睡的人吗？ 不能嘴巴放东西。 嘴巴放东西是什么？ 我算是可以睡得很沉，可是不好入睡的人。有些人他是很容易入睡，但很浅眠。然后我是相反。 那 那我们三个就是很难入睡的人啊，然后面对就是打呼磨牙 各种声音， 好辛苦哦， 重点是 好辛苦哦。 重点是我家那一位哦，是我把枕头把它压在他脸上，他也是会打呼的那一种。 你知道谋杀吗？ 我就试过各种方法，我还就是用手去把他鼻子捏住一阵子。 你的伴侣现在是不是正在听你讲话？ 他戴耳机。 OK OK， 我严重怀疑你就是要谋杀人家。嗯， 没有，但是就是睡不着的时候，就真的是蛮想把这个人杀掉的。 所以你最就是 Fisher 最受不了的是磨牙，是就是打呼这件事吗？然后跟睡到很晚不起床。 嗯，就是如果会干扰到，会影响到我们生活步调的，我都会还蛮愤怒的。 欸，我的前伴侣是有起床气的，所以就算他磨牙我也不敢叫他起床。我没有勇气。 是认真生气吗？ 对啊对啊，他就会很凶，然后一整天心情都很差，就算是凌晨我也不敢叫他。反正之前有一次就有一个经验，是我那一天要开音乐会，然后 我跟别人以及他约好我们要去吃饭，可是他就是都叫不醒，或者是叫了就生气，然后我就直接去跟我朋友吃饭了，然后回来之后他又暴气，我想说看到底是要怎样， 不管怎样都会生气。 对，无论 看你要选哪一个而已。 对，无论就是看你是要选把他吵醒，然后他后来一起去吃饭，还是就是还就是不带他去吃饭，然后吃饭，然后他为了我不吃没有带他去吃饭而生气，对， 都不是好下场。哎、欸，好可怜哦， 你辛苦吧。但我跟你讲，最严重的就是因为我那天要开音乐会，我就觉得我已经够紧张、够烦了，然后你还要给我在那边起床， 那你还要叫他起床， 把他宠他笑。 对啊， 多气， 气到哎、欸欸，那个我真的印象很深刻哎、欸。刚刚也聊太多缺点了吧？你们要不要讲点，就是觉得同居 的讲优点 好的部分？不然大家，你知道现在的听众就会觉得啊，都不敢同居怎么办？ 可是我觉得一定要就是有没有一起生活过你才知道合不合适、欸、但有些事像比如说你刚刚讲床的这件事情，你如果没有住在一起不会知道。 嗯嗯嗯，对。 或者是说晚上就是很爱吃饱就睡觉这件事，也不是平常生活的时候就会知道的，就是在交往的时候。 哎、欸，没有没有，我在交往的时候就知道了， 但还是很受不了。 就是这就是他自己的生活习惯。 但你没有想说哦，如果你都已经知道，那就包容他好了，好像也没有，是吗？ 我后来就想到一个办法，我说好，你要睡可以，那就是你到时候洗完澡，你绝对不可以比我早睡着。 那也太累了吧？ 因为他比我早睡着，他就会打呼。没有，他刚刚就已经睡了，不然要怎样？ 哦，你的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刚刚已经先补眠了。 对，他就是应该会有一阵子可以清醒一下，就是请他撑到我睡着的时候。 我想顺便访问你家那一位，来想来问问他的心声， 目前他都有做到吗？ 面对这样子的规则， 就是因为他也知道，就是我们也都知道彼此的难处。那他有一次比较可怜，是因为他真的是很少很少会失眠，他几乎是那种三秒就可以入睡那种可耻的人。然后他有一次就是可能真的等到有点晚了，然后他就好像到三点多才睡着这样子。 他的工时比你早吗？ 嗯，基本上现在下班时间快要差不多，但是他上班时数是12个小时，比我多很多。 那他的休假肯定也比你多啊，对吧？ 嗯，他们现在因为人力短缺的关系，所以就是他 只有休2天，不然他本来是休3天，一个礼拜。 对啊，应该要 他多的那天就算加班， 应该要是有点像做一休一才能是12小时班制。 他是做三，哎、欸，做四休三。 哦，做四休三好像也蛮不错的，嗯 嗯，然后第五天就是算加班这样子。 我之前也有做过12小时的那种工时，而且我不知道，就是你的伴侣他是那种轮班制的，有分早晚班，还是他们就是一个班制？就是像我之前是 哦，他们是早晚班， 所以他会去轮那个早晚班吗？ 哦，他这样夜班更可怕，真的就是白天真的是啊， 对，就是要跟你聊这个， 反正就是上夜班那个，那真的很痛苦。相信各位观众，如果你身边的伴侣是有轮夜班的，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辛苦了。 我之前是做，就是也是做12小时那种，有点像紧急救护中心的。 所以我是 早上8点到晚上8点的一个班制，跟另外一个班制是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如果是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这个班制就是完全跟我的前伴侣错开，因为他就是补习班老师。然后等于他下班，我就要出门上班。然后我觉得除了生活习惯上的困难，也会让你们就是可能那一阵子都没办法相处到，或者是我就是上12个小时班制的那个人会就蛮没有精神的。嗯， 那时候有遇到什么冲突吗？ 是还好， 就相处时间很少。 对，可是我觉得他算很体谅我，而且他也知道我就是真的很累，所以就还好。 那你觉得就是那个时候你们同居有因为就是轮夜班这件事情就是吵过架吗？还是还好？ 没有因为轮夜班这件事情吵过架。其实我跟前伴侣一直都很和谐，然后都没有什么吵架。后来其实也是因为淡了之后才分手。然后对我们来说，其实同居是一件非常习以为常吗？不能这样讲，就是一开始就发生的事情，所以并 交往第一天， 对对对，所以并不会觉得进入到同居这件事情有什么困难的。所以我刚才问零二说，第二次的同居会不会比较困难？因为我没有这个经验，但是在我的想象中，我会觉得，因为我是先同居5年嘛，然后后来远距离3年，所以可能我已经蛮习惯后来那个远距离的生活模式。如果他突然又再回来到可以跟我一起生活的话，我会觉得很难去磨合，因为等于我在那3年里面发展出了很多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时间。 我觉得确实啦，就是像刚刚讲的嘛，因为那时候在澳洲，现在在韩国，他已经有他自己的工作啊，然后跟平常的休闲，跟他平常的一些习惯等等的。但是因为我刚好也有在上课，所以就是平常的一些工作或是上课的时间就是刚好错开，那回来的时候就是变成是两个人的时间，但变成说就是个人的私人时间就变得还蛮少的。 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同居之前会对同居有的想象，但到最后就破灭了？ 我以前想象就是都看日剧啊，然后就是哦，就什么比如什么月薪娇妻啊，然后就哦，好像同居好像很多粉红泡泡什么的。但是现在就是住久了，就会有一种自己很像家庭主妇的感觉。 居然 被戳破了吗？例如现在要一直听到打键盘的声音，就像就是现在的环境音应该就是打键盘的声音。 对，这也是其中一点。刚刚讲到打键盘，是因为我刚刚在录音前就是跟他抱怨说，他常会在之前啊，常会在我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可能想要睡晚一点的时候，因为他自己上班时间很早，所以他自己的生理时钟就是比较早起床，他那时候我都还在睡觉，他就会自己在我早上睡觉的时候就开始打电动，打电动算了，他就是平常还会用那种就是很吵的键盘，就是像现在这个声音，就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那个滑鼠就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就很吵，吵到一个不行。所以我后来就是有一次很认真的跟他说，我觉得这样很吵，看你知道换键盘，或者是你去外面打都 OK， 但是不要吵我。但后来就我讲完之后就没有再做这件事情了。 我上次在过音档的时候，我就有听到，就是那个感觉，他就是我们边在录音，然后他边在杀敌人。 对，对，非常激动。 他打电动是超激动派的， 他很激动哦。你那个时候是他没有跟朋友连线，跟朋友连线的时候更吵， 因为还会搭配讲话的声音。 对，我刚刚正想 戴耳机，然后就是他们就在那边讲话，然后就是各种很大声。然后他们有时候玩游戏的时候还会赌说什么这一局谁输了就要买冰淇淋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就是会很认真的在那边打电动。 居然， 但我其实对于打电动这件事情不会反对，对我也会， 声 音就是不要干扰到我，我其实都觉得还好。对啊，他自己也会掌握一下那个时间。他之前比较乖，他之前开始要打之前，他都会先问我说：“我可以打电动吗？”我说：“你就打。”但他现在就是不会问我，然后就开始打，然后我就会问他说：“你怎么没有问我？什么之类的？” 那他说什么？ 他就说：“没有，我刚才已经问过你了。”什么之类的，就开始在这边给 有吗？ 他这边给小。 什么？ 欸，你会因为他去就是跟朋友赌这种就是小赌博而感到不开心吗？ 我觉得不会啊，就是就对这种事情我觉得还好，我只是觉得很幼稚，就很像国中生就像国中生，就小朋友，然后我好，就你爱打就打。 欸，但我也会打这种赌，可是我的伴侣会感到不开心，因为可能之前有在节目中提过，就是我的前伴侣他是对于钱的管控非常严格的人，然后我又是那种很爱，譬如说打一些可爱的小赌啊，或者是很爱请人家吃饭啊这种。你们就是同居之后有没有就是怎么分配你们，譬如说生活上的花费，可能你们为家里买哪些东西是算你们的，还是你们会不会有共同钱包这种东西？ 我其实之前有一直提，积极的提说，哎，要不要有个共同账户？就提到后面就差点就是我就整个就是又爆炸这样，因为他其实不是一个很擅长会规划的人，所以我觉得啊，还有一点就是除了相处交往之外，然后同居也常常会因为就是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计划跟你讨论任何规划的事情，然后会让我觉得。还蛮难过这样子，然后后来反正就是弄出了一个小盒子，然后那是我们每个月就是丢1000块，每个人丢1000块进去，就是那个是旅游基金，他比较喜欢现金，然后所以说好，那就我们就存在盒子里面这个样子，但我就是因为有时候比较穷嘛，所以我就是会累积了好几个月，我才会把它丢进去这样子。 你说好几个月，譬如说你累积6个月，你就一次投6000，这样是吗？ 没有到那么多，但上次好像之前好像过年前好像是4000吧。 哎、欸，真的蛮多的。 然后就是对，然后就是好险有就是那个年终奖金，然后就是暂时可以补救那个部分，就非常感谢公司这样。 他不会因此感到不开心吗？会不会觉得不公平？为什么是？就是他都有按月投，然后结果你会就是这样拖欠，他会不高兴吗？ 没有，完全不会，都是我说，哎、欸，啊，你这个月怎么没投？然后他说，啊，你投了吗？我说，我还没，你先投吧。 这两个人一样嘛？ 就不会因为这个生气，我只是就会提醒说，哎、欸，啊，我们这个月投嘛，这样子。然后平时的话，就是因为就是我，因为他搬来这个县市，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担心交通费的事情，所以就是现在变成说，就是一直以来就是那个房租都是我付，水电费也是我付，然后他就是帮我出车费，然后跟其他的费用这样子，生活支出。 OK， 那零二呢？现在同居之后，譬如说你们买一些日用品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去分配？ 我们的话就是因为我刚来，所以我还没有申请，就是韩国的。银行账户，所以现在的话就是先拿他其中的一个账户来当成共同的账户，这样就是每个月我们会固定存多少钱进去，然后只要是比如说一起去吃饭啊，或者是一起买一些比如说食材或是卫生纸什么的，我们就会用那个账户去刷卡这样子。这习惯是我们从澳洲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所以我们在澳洲的时候也有办一个共同账户，然后就想说哦，这个模式还就蛮方便的、啊，就不用再去。炒作就是谁要分谁，要平分或者什么的。然后比如说可能有剩下来的钱，就可能拿来当成是以后要出去玩的钱这样子。 欸，如果我想聊 AA 的话，会不会太远？因为我现在还是有时候会去滑 D 卡，然后上面就是还是看到一些很奇葩的金钱观，就譬如说，还是就是活在很古代，以及我身边真的有这种人，就是觉得一定要男生付钱的人，还有那种。妈妈觉得一定要男生付钱，然后只要男生不付钱，就会跟就是他的小孩说：“欸，这个男生很小气什么的。”我记得我之前有在节目上， 身边真的有这种人哦。 对，而且我甚至在节目上提过，就是金牛男王力宏那个，你有印象吗？ 有， 那个 真的很疯，是妈妈说的。 我有听那个， 我忘记是哪一集了， 是超疯的，好可怕！ 哎、欸，大家有机会回去复习一下我们之前的，就是 podcast 那个集数，那个真的太精彩了。 我觉得你 今年的某一集 的奇人异事可以做成一集特辑，因为你遇到太多奇怪的人。 对，可能物以类聚，我自己本身就是奇怪里面比较不奇怪的人。 你身边超多奇葩的人类、欸、我每次听到都觉得很神奇，是不是有灵异体质？ 超可怕的，一些怪可怕的客人，那个我真的是听到也是大笑到不行、欸。 哇靠，那个也真的是不行哎、欸！ 他现在还有来吗？ 他好，还好他没有再来了，阿弥陀佛，我真的是拜拜、哦、好不好， 恭喜你。 对，所以我们来聊一下 AA 制。我其实到后来才知道 AA 制是代表譬如说你们两个人一起去吃东西，然后两个人吃的东西加起来的总金额完整的除以二才叫 AA。 如果你是你吃你付你吃的，他付他吃的，这样叫 AB 制。我到后来才知道 这么严格 哦，是哦。 所以两位是 AA 制还是 AB 制呢？ 我每天要分够细吗？ 聊什么？ 我先讲好，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算，如果要这样子这么仔细的分类的话是 AB、嗯、就是我吃什么就我付我的，然后他吃什么就他付他、嗯、那现在的话就是偶尔会 AA， 然后有时候比如说他可能就是想要付多一点，或者是可能比如说去零头，然后他可能会付多一点点钱，就是为 AA 这样子、嗯、就不会算到这么细，或者是说比如说他这次可能多付一点，然后看我下一次就是换我就多付一点这样。 OK， 这很健康的金钱模式。那 Fisher 呢？ 我不是 AA 也不是 AB 怎么办？ 那 你是 ABC 吗？ 可能是 BC 制吧，不然你聊聊看啊。 或者是会有个 C 付钱之类的。 A 跟 B 吃饭，然后 C 出来付钱，我靠！ 谁会想要 C 付钱 ？C 是谁？ 大概就是伴侣吧。C 是伴侣啊 ，A 跟 B 是朋友，就是你跟你朋友吃饭，然后 C 付钱。 这也太烂了吧！ 可以，好想要。 那我要当 A 或 B， 就是 C 就麻烦你的伴侣了。 我们是…… 好，你继续。 我们是因为之前因为交往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比较喜欢付钱吃饭。 我觉得可能 跟年纪有点关系。所以你就是 D 卡上面那个女生吗？ 没有，不是我要求的，是就是他就很自然的就是冲到前面去。 还是我其实是跟你妈妈聊天、啊、 然后或者就是 笑死你。他金牛座吗？ 他不是金牛座。 那就不是了，还好不是。 但是就是或是以互相请客的那种方式，比如说在特别节日的时候，像生日的时候会请他吃饭，然后可是我还会说不要吃太贵，就是不是我能负担的那种金额，因为他也不想看到我不能负担的痛苦模样。 OK， 对， 所以你们是互请模式这样？ 不是、欸，也不是、欸，就是特殊的节日的时候我会请他，其他都是他这样子。 OK， 但我觉得那是他愿意的，就是他愿意付钱，那就是没有问题的。 对了， 就是对你们两个来说是健康的就好，就是你跟他都觉得这个金钱的流动是健康就 OK。 他没有因为这样子跟我吵过架。 OK， 我自己是因为毕竟我是跟我相同性别的人交往，那我自己会在关系里面当比较偏有点阳性的那个人，对，所以我是喜欢付钱的。我可能就跟 Fisher 的伴侣是一样的，就我也是出去吃饭或者是买东西什么什么都是我付钱，然后可是你知道付钱付久你会突然发现自己有了伴侣之后钱花得好快。所以我就会变成说一开始还是学生的时候，就等于我把我的钱花完了之后我才会跟他说哎、欸，我没钱耶、欸、然后就会变成他付，就他也不会说不付钱，他不会有那种不想付钱的心态，只是他也是一个就是金钱观，当然如果他可以省钱，我想他应该是觉得他可以省钱的话那也很好的那种心情，可是他不是那种D卡上的女生，我必须说。嗯，然后到后来出社会之后，就是也是我有赚我就比较没有什么去分别，因为出社会之后我等于我给他管钱，所以我就是拿到钱之后他可能 每个月薪水都完整的给他， 完整的给他，然后他就会跟我说 你不是会偷存一点吗？ 对，我之前有节目 你会有私房钱。 对，私房钱大概就是每个月会多存2000，可是他就会知道我暗扛了2000起来，所以他给我零用钱就会又再扣掉2000。 天哪， 好可怜哦。 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既然我有零用钱，那就是我零用钱可以负荷的那就我付，那如果我没有办法负荷的那可能就他付这样。 然后现在我跟我室友的模式的话，比较像是我们如果是一起去买家里需要用的东西，如果我记得跟他拿钱，我就会跟他拿；他如果记得跟我拿钱，他就会跟我拿。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忘记，所以就是会有点像是互相帮忙 cover 吧。那譬如说有时候可能我真的到了月底比较没钱，但是又必须要买菜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嗯，这次菜钱可以 pass 吗？基本上 是的， 就基本上他还是有时候会， 那可以回转吗？ 回转 就是可能 好烦哦， 那就是下个月，就是譬如说 我如果感觉，因为他也会有他比较困难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就是多照顾他一点，我就会刻意不跟他拿， 但他不会 菜钱， 他应该不会用你刚刚的方式来就是问你吧，刚刚的方式有点那个难以接受。对， 这个月可以 pass 吗？不会啊，他不会， 发展发展的好， 不会不会， 室友辛苦了。 但我觉得室友也算就是真的蛮爱我的啊，当然我也是就是尽量能照顾他的部分，我也会尽量照顾他。嗯，对，我觉得我跟他的金钱流动是舒服的，就是我有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就会想请客，我就会跟他说，哎，这餐我付，这样。嗯，然后有时候花一些小钱， 你就比较偏付出型人格。 对对对，可是有时候花一些小钱的时候，就譬如说他有时候会付钱买饮料，有时候我可能就会忘记给他。我觉得有时候我跟人家借钱，也不是跟人家借钱，但如果我跟人家有金钱上的交流，譬如说他帮我买晚餐这种，我都绝对不是故意要贪小便宜不给那个人钱，只是我真的忘记了。你跟我拿，我一定会给你。你居然跟我拿两次，我可能都会给你。欸，大家之前有做过一个什么要怎么渡河的心理测验吗？就是可能有一只猩猩，然后一只鸟，然后一条蛇，然后一个背包，然后什么，你要怎么渡河？这样 好像有听过。 反正这个心理测验最后测出来蛇啊，就代表金钱。结果我在渡河的时候完全忘记有蛇这个动物。 你这不行哎，难怪人家要管你的钱， 就是 很夸张哎， 整个就是真实反映我的人生哎，就是我的价值 好准哦， 超准。我晚一点就是再拿给你们做。哎、欸，我们其实讲了蛮多就是同居的缺点，所以有没有就是一些同居的优点可以分享啊？两位正在同居的人们。 哦，同居，因为我其实，在还没跟他同居之前，我们是小远距离，可是，在大家眼里可能就觉得说 小远距离， 对， 他每次。每次 Fisher 只要说他远距离，我就真的很想杀人， 因为他在说什么远距离的时候，你在台湾，然后俊在韩国。 对 ，Fisher 在我上班的时候，这边跟我说、哦：“我现在远距离，我觉得好痛苦，是不是？” 因为真的要杀人 上来。 哎，我的、就是， 你说说你们那时候远距离是多远？ 就是内湖跟中坜这样子。 哎、欸，我起码是板桥跟彰化、欸。 我的承受度比较低，好不好？ 我低，你可能要中山区到内湖区这样子。 大家去复习《恋爱猛兽》那一集，就会知道有多猛兽了。好，继续说。 嗯，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疫情爆发，然后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很夸张，但是我觉得就是两个礼拜没见，我真的快要起笑了。然后后来就是受不了，就是搬过来这样子，然后就。可是搬过来之后也没有马上同居，也是，就是我家那位他就是，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是花了大概快要半年的时间给他做心理建设这样子，然后也因此就是吵架这样子，然后后来好不容易终于同居了，那我觉得就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好很多，就是尤其是我比较容易很。没有看到对方的时候会比较不安，然后会比较就是一直在想说他在干嘛，或是会不会担心他发生什么事情之类的。然后同居之后就是心里有个底，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是今天一定会见到他，一定我们今天都可以好好的就是面对面的说话这样，所以我比较能够把重心放在就是工作上跟我想要做的事情上面，然后这也是我在 同居之后转变很大的一个地方，就是我现在比较能够可以，我现在会蛮渴望就是有自己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就是独处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改变还蛮好的。但前提是因为大家同居之后有了一个家的感觉，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所以才有办法变得像现在这样子。 讲得很好耶。 你在同居之前会有什么担心吗？ 嗯，因为他，哎，这就是个小抱怨，他就是也是一个不擅长表达的人，然后他就比较偏向就是面对面，就是比较肢体接触，你可能要拥抱他，或是可能怎么样的，对， 怎么样怎么样要怎么样 不要偷开车 对，就是面对面的时候他比较能够讲出他的心里话，甚至是面对面的时候他，我可能还要去多问一些问题，然后他可能要想很久他才有办法回答你问题，甚至有时候等了很久他还是不会给你一个答案，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我觉得可以省去我这样来来回回的麻烦，我觉得那个还蛮心力憔悴的。然后就像刚刚有提到，就是他不是下班之后动不动就是睡着嘛，然后远距离的时候就觉得说啊，这一两个小时这个人死去哪里了这样子。 可是你不会就会说哦，那我就知道他就是睡着了这样。 就算知道，可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调试好自己，所以基本上就是重心还是在他身上。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以前是打工嘛，然后后来就是换成是正式的正职工作之后，重心有开始渐渐的往工作那边走，可是还是会觉得说下班之后时间会变得非常漫长。那现在是我觉得下班之后时间就是超级短暂的这样子，就是时间的流逝会比想象中的同居之后时间的流逝会比想象中还要更快，然后同居前就觉得啊，这每天度日度秒如年， 太夸张了， 度秒如年，很 over。 对啊， 对， 我想讲一个比较严肃的，跟一个比较好笑的。比较严肃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其实有很多独居老人的问题，所以他们可能死在家里很久都不会有人发现。但如果你有一个人跟你一起住，我说不管你是情侣还是朋友，像我跟我室友其实就有提出这个理论，就是我们两个都算是，我觉得算是身体没有很好，尤其是他，就是如果有人一起住的话就可以有一个照应，就是你死掉的话当天就可以发现。 是没错。 我真的因为 我自己独居很久，我超常想这件事情的。我每次自己在家里住一住，因为我就是平常也不是主动会联络别人的人，我常常就想说如果我哪一天暴毙死在家里，到底谁会第一个先发现我。 对，然后还有我室友之前脚扭伤，他甚至之前是没有办法，他连开个门领外送都不行，就是他做不到这件事情，他的脚就是瘸了，就是废了这样。所以他就是需要有一个人可以帮他把所有事情都做好，就是那一段时间。所以包含我出门之前我就会先把他今天要吃的东西煮好，然后我回来再把他洗完，就有点像这样。所以我觉得同居还是有，就是一起住，不管你今天是情侣还是朋友，绝对有一起就是分担这件事，就是分担彼此的这件事情。就是而且如果那个人刚好跟你很好，就是可能你们是同事，我回家有一个完全了解我处境的人可以跟我一起聊我今天工作到底发生什么烂事或者是好事，我觉得是非常棒的。而且可以找到一个人他可以跟你一起工作然后又一起生活，我觉得其实我也蛮幸运的。所以我想讲一个好笑的，就是我是一个怕蟑螂的人，可是有一个人就可以跟你一起害怕蟑螂， 真的很重要。 对，我看我室友其实也怕， 不是有一个人可以打蟑螂吗？ 我室友其实也怕蟑螂，可是因为我更怕，所以在他面前我可以是怕蟑螂的那个人，他愿意帮我处理。然后我 前伴侣他是完全不怕蟑螂的人，我觉得之前可能有在 真的是上 集数里面 上等货色， 对对，这是我的择偶条件之一。我之前应该有在节目里面提过，反正有一次我们就是去了一个可能充满蟑螂的地下室，或者是可能刚消毒完，然后他跟我说欸，前面有蟑螂，我就把他推出去，然后我往反方向跑。 你也是蛮过分的。 对，因为我真的超级怕，所以就是他会就是帮我杀蟑螂。我觉得这是偏好笑但是又有点真实的 part。 这两个点超重要的，尤其是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我自己一个人住很久嘛、嗯，然后像你刚刚讲，比如说受伤或者是感冒的时候，那种时候自己一个人住真的是觉得自己可怜的要命。然后第二个就是、嗯、我之前在搬家以前好像有在某一集讲过吧，就是我杀了一只大蟑螂，真的是我在那一段时间以来就是觉得最委屈的时候，就是很多讨厌的事情你要独自面对的时候，就是 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但现在的话就是有一些担心可以安心很多。 我记得它停在你的行李箱上， 没错， 然后它掉下来之后你还把巧瓶都丢掉了。 对，我把所有的地板全部丢掉，就因为它就因为那只该死的蟑螂。对，但现在就安心很多。 俊是不怕蟑螂的人吗？ 他不怕蟑螂，所以我也是找到一个上等货色。 Fisher 呢？ 因为现在住的地方跟上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蟑螂，所以我还没办法测出他会不会怕蟑螂。 啊，这么好运哦！ 对啊，很幸运。 在台湾很少没有蟑螂的家、欸。 韩国很多蟑螂吗？还是没有？ 韩国没有啊，韩国没有蟑螂。我是说在台湾。 好好哦， 在台湾找得到没有蟑螂的家很难、欸、 是韩国算是很容易可以住到干净的房子的地方吗？ 韩国好像没有什么蟑螂、欸、我在路上也不会看到蟑螂，到时候夏天再跟你们就是同步一下，但是听他说的话好像是没有什么，好像是没有什么蟑螂、 欸、大家知道台湾消毒的时候多可怕吗？ 哦，那是 不要说了，太噁爛了 我永远记得有一次大学的时候，就是学校大观路那边在消毒， 台艺消毒吗？ 欸，不是台大观路在消毒。然后那时候我们是住外面、嗯、然后隔壁就有一间就是 Seven， 我们走出去要走到那个 Seven 的时候，那个蟑螂就是爬在墙壁上，玻璃墙上面、哦、然后就是时不时的就还会掉下来，然后就地板都是，这是人间炼狱。 欸，讲到蟑螂 好可怕。 我想要聊一个比较远的，我之前看到一个旅游节目，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去比较有一点落后的国家上厕所，然后那个厕所不像是你现在在台湾会看到的公厕，它就是有点像偏向茅厕，然后他走进去之后发现就是有点像是他那时候一走进去以为是透天的，因为他就是有点看到波光粼粼，然后结果他后来才发现那些波光粼粼都是蟑螂的背。 你看我头皮发麻。 然后最近 IG 也有一段，就是 ET Today 也有一段很红的影片，就是 有一个人他喷了杀虫剂，然后往那个洗手台那边，然后就是从洗手台那边不断的窜出蟑螂，超可怕，而且超级多只，那个洗手台就应该要报废。 不要，我要疯掉了，好恶心哦，我要死掉了，我真的要死掉了，好可怕。而且 我们转移一下这个蟑螂的话题。转移一下， 我们来问，好，我们来问一下，就是因为像零二，他有点像是在韩国，有点像是我讲逼不得已，好像有点像是负面的词汇，但也不是，就是他去了韩国，然后所以 情势所逼， 对，情势所逼，这样也不是什么好词， 好像也没有比较好， 你们就是必须要一起住。可是 Fisher 他其实是有选择的，就是你可以选择你不要跟这个人一起同居，你可以选择只是跟他生活在同一个城镇，然后你们常常见面。可是你最后为什么会选择想要跟伴侣同居呢？ 我觉得也是一直以来很渴望事情。我其实以前没有想说，我以前一直以为我是个很适合自己独居的人，但直到就是跟别人在一起之后，就会其实心里就会蛮渴望有一个完整的家的形状。实际上我所谓的家不是那种就是结婚生小孩那种，是就是有一个很安心的一个归属。因为就是可能以前就是我家里没办法给我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可能就是也因此就是很不安，所以我觉得我的整个人生当中都在一直追求这件事情，但是自己没有自觉，可是从跟对方在一起之后才开始意识到，其实这是我一直还蛮渴望的地方。那就是跟现在这个在一起之后，就如上集所说，他就是一个情绪蛮就是没有波动的人，所以跟他同居之后基本上他就没什么事情的话就真的是不会吵架，就是 就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这样子，很像什么动物。 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很好笑。请问是在冬眠吗？是熊是不是？超好笑的。 对，就是尤其是他之前上夜班的时候，那真的很可怕。就是白天就是都在睡觉，然后休假的时候，就是只要他没有讲话，没有听到他呼吸声，他就是在睡觉。 其实我是喜欢同居的。 为什么你会喜欢同居？是也是安心感吗？ 对对对，然后我其实也是一个很渴望有跟人家一起有一个家的感觉，所以到后来三年的远距离，其实我觉得我虽然有发展出一个新的生活模式，但等于就少掉很多伴侣的部分。他就像我们之前在恋爱萌兽那集聊的，等于我把他的比例拉得很低很低，可是这跟我想象中就是我希望的情感状态是非常不一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到跟家庭的关系很紧密，那这样当然也会让我的伴侣压力很大，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家庭，然后塑造成我现在变成一个会需要把想要把重心放在我的伴侣身上的人。可是远距离就没办法，我必须不要去想他才不会这么痛苦。所以其实我是喜欢同居的，因为有人可以一起分担我的生活也好啊，或者是我一回家我可能就有话想要说，我今天不管是委屈还是我过得很开心，我想要一回家就有人可以说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我室友其实也很贴心，就算他今天很累然后他先去睡了，他会帮我留灯耶，就是我回家的时候不会是一片漆黑。我如果今天可能是一个在高雄的表演，然后我可能是晚场，我回来的时候大概凌晨三点，他就算他是一个需要全黑睡觉的人，他也是会在客厅帮我留灯，所以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就是我是非常喜欢同居的。那就换零二呢，零二也是喜欢同居的吗？ 我的话，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住才住的时间有点太久了，我现在的话反而就是一半一半。像你前面刚刚讲的那些优点我当然也都很喜欢，就是有家的感觉嘛，然后可能有人可以互相帮忙。我最喜欢的话其实是就是你回到家的时候是有人可以迎接你的，或者是对方回到家的时候我可以迎接他，这其实是我最喜欢的 时刻。 但是对时刻啦，但讲到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我自己的人格特质会是比较喜欢独处的，我会比较希望有更多自己个人私人的独处的时间。那个独处的话不是说可能我们在同一个空间然后各自做各自的事情那叫独处，倒也不是，是真的是要完全的一个人。 你们两个是共用同一个房间吗？ 对，我们现在住的地方的话是只有客厅然后跟卧室，所以其实我们比如说我要读书或者是他要打电脑什么，其实我们就是在同一个空间，所以就变成是说我如果真的要做什么的话会比较没有私人的时间，所以这会是我比较不习惯的地方这样子。 但是就是你那边就是还有两个空间，但是我现在只有一个正方体，要么就是厕所要么就是房间。 所以你现在是住在套房？ 对啊，那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住在套房，就是希望未来可以能够换到有隔间的地方。对， 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就会是，比如说可能睡觉跟卧室是一间，然后可能比如说要办公的时候，可能就再分两间房间出来这样子。但其实在我来这边之前，俊就有跟我讲过这件事情。我没有跟他提到我想要有个人私人的时间，但他就自己突然跟我提说，就是以后我如果来这边住，他知道我是一个需要私人时间的人，如果我哪一天就是突然有想要这个时间的时候，就直接跟他讲， 蛮贴心的。 那他可能就是会，对，他可能就是会出，就是自己去找事情做，或者是回他家里住，然后就给我自己一个人在这个空间里面这样子。所以他那个时候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没有提出过，现在觉得现在好像也还好，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能就会跟他讲，只是他自己主动讲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还蛮感动的。 现在可能还在一个同居蜜月期啦。 同居蜜月期吗？我有可能啦，因为你就毕竟住了五年嘛，你比较甚至是资深前辈。 对，但是同居前辈想说就是我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同居而开始走远的，所以我 我不会觉得同居不好、 嗯、但是同居久了可能会变得流于比较 生活 比较频繁的生活啦，就是生活这样子、嗯、 这也是 如果就是没有刻意要做些什么事情的话就是比较没有火花。我觉得我自己我在猜我可能是双子座吧，我就是会一直想要有一些好玩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发生、嗯、同样的日子过久了我就会觉得很无聊、 啊、可是他不是，可是我记得他不是还蛮常会制造惊喜给你吗，制造小浪漫。 对啊，所以我们两个就还蛮适合的就是我很喜欢很不喜欢无聊，他就是常会做一些 很好笑的事情或者很特别的事情给我这样。 我本身就是制造小惊喜的派别，就是之前我不是之前，就是我们后来都是远距离，他只要上来找我我就会准备，就是譬如说真的比较长时间没有上来，然后后来上来那一次我就会准备小礼物给他。 那之前同居的时候呢？ 同居的时候我也会，可是就是因为我就住在一起，可能就比较，我觉得可能就比较没那么有感觉吗？就等于我还是会买小蛋糕回家，可是就有点像是日常小蛋糕的感觉。可是如果他是很久不见，然后 前辈我想问， 好，前辈回答你， 就是远距离跟没有同居跟有同居都是一样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没有任何的惊喜我要怎么办？ 恋爱猛兽，恋爱猛兽，我记得你之前有说你们会规划一个人间告假，我觉得人间告假很 OK 啊。 那是我规划的 OK， 我说他啦，我说对方。 你想要一起讨论是不是？ 或者是有时候他可能自主性，他可能交往前期会，可是现在已经不会了，谁来救我？ 可能他可能就是没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的。 那可以先从你吗？就是你做啊，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有点互补，因为像我前伴侣他就是偏就是非常平淡的那一种，可能跟你的伴侣一样、对，所以基本上 我可能也是那一派的。 欸，可能是分工，因为如果是出去玩就是有点像他负责，可是如果是日常小惊喜就是我负责。我觉得你们可以一人负责一下， 全都他负责。 哇哦。 因为像出去玩什么的也都是说哦，他就是说哎呦，那我们这个礼拜要去哪里什么什么，然后你说你看现在有什么花季啊，或者是我们去钓鱼啊什么的， 好像导游啊， 规划好了他自己会规划好一些，尤其是他现在开始在写部落格，他就会开始想说就是之后哪个地方可以写。像这个礼拜他就跟我们说我们这礼拜六去庆州好不好，他说那边有就是樱花还在开，然后我就会说哦好啊，所以我就是他说要做什么事情我就是会跟着他去做，没有任何的规划。所以我觉得我跟那个 Fisher 的伴侣可能比较同一个类别人。 可是你也不会去抱怨他帮你规划完的行程对不对？ 他在开始跟我讲就是接下来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可能跟他说这个行程会不会有点太赶了，那可能就是会稍微再调整一下。他误以为自己还是高中生，就是会把行程排得很紧。我说我们已经两个不年轻了，我们大概跑两个点我们就已经快累个半死了、 但我的伴侣会配合我，就是因为我是喜欢走很松的行程，他就会把行程都丢出来、可是他会说如果最后没跑完都没关系。就是我们之前出国的时候我们去过香港也去过日本、然后外岛的话我们几乎都就是比较跟海有关的都有去过。 跟海有关的？ 对，因为像金门马祖就比较偏是古迹类，这两个我们就没去、所以我们是去绿岛兰屿跟小琉球然后澎湖、 那 Fisher 就是如果那他给你意见吗？还是他就是逆来顺受，你想干嘛他就跟着你干嘛？ 差不多，我觉得就是跟你的角色互换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然后我又是一个很喜欢有彼此互动的，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干，为什么他这次又没有给我任何的一些小就是一些然后回馈之类的，就我会期待。 可是想要什么回馈？ 我会希望就是这一次他会不会想有一天突然想说啊，他好像就是策划了很多惊喜，那这次也该我出动了。没有呢，上年纪就是这样。 欸，可是我觉得譬如说你们在规划人间告假的时候，他如果给你一些他想去的景点，这样你会觉得比较好做事吗？因为像我的前伴侣会跟我说那好啊你可以跟他讲，我觉得这是可以讲的。因为我的前伴侣就会跟我说你就跟我说你有没有想去哪里，你真的特别想去的地方这样、 那如果真的没有想要去的地方就都可以， 我也会诚实跟他说，而且我是 不抱怨行程的人，因为我已经知道，我已经知道我自己很废了，就什么都没做，我就是负责出钱，然后很废，什么景点都不愿意查。 这个很重要，好不好？出钱很重要。 你的伴 Fisher 的伴侣呢，会出钱派吗？也是出钱派的吗？ 就是如果是那种人间告假，我们一定是拿旅游基金的钱，所以就是。反而是我比较会战战兢兢说，哎、欸，会不会钱快花完，或是这趟旅行好像花的有点 too much。然后就像，今年是去台中，就是快闪两天一夜，其实就24小时这样子而已、嗯。然后就是我会觉得说啊，钱好像花的很快。然后啊，这次比较不一样的是，我就这次就我整个就放烂，我就说我行程我就是完全没有要弄的意思。然后他就自己默默的就找了很多行程这样子。哦哦、然后但是。去哪一个点移动到哪一个点，因为这是讲求效率问题，所以是我来弄。对 哦、oh, ，OK， 我觉得愿意规划行程的人是最伟大的， 因为我完全就是不走行程派耶。像我可能跟朋友要去，比如说好像去台中什么的，我们完全不会去想说要干嘛，我们就是到了之后就说好，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呢？然后就随便走。 哎、欸，我不行，我是还是要事先先。 所以你们也是还是要有行程这样子。 他可以不要让我知道是什么行程，可是他要安排，不能我们到了那边，然后结果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我去哪里都很 OK， 只是要有行程，我可以不过目，但必须要有。嗯。 原来如此，好，我觉得我好像是真的很不会玩的人。 嗯、我想跟 Fisher 谈论那个花钱的部分，因为譬如说，如果你们都已经想好，嗯、就是譬如说你们有一份旅游基金的话，然后你们这次要去台中，嗯、我觉得，因为像我自己的观念就是，我已经准备了一笔钱要去那边把这些东西花、嗯，就是可以花完也没关系的话。那就让他花，就是也不要去担心说哦，钱花得好快干嘛？就是你们出去玩就放开一点花，因为像我自己是，我每个月会存5000块到我们出去玩的钱里面，就是我的存款本身就有规划一笔要带他出去玩，或者是我们两个一起出去玩的钱，然后如果是一个月5000呢，一年这样下来会有 非常多 6万吗？6万对不对？ 是6万，是六万。 Okay, 所以就是，譬如说我们出国的话，那就是对，那就是那六万全部都可以花。你想要把那6万块怎么做都可以。可是，就因为我们目前都是去没有很远的地方，就是香港跟日本，嗯、所以其实如果都是去3天2夜或4天3夜的话，6万算差不多。我就跟他说，我就负责出6万。如果真的还有再有就多出来的尾款，那就再麻烦你这样。 哦。 对，所以我觉得不要怕花钱。 嗯，啊，因为可能是一个欧巴桑心态，因为我就想说，就是因为我每个月要再拨出1000块存那个，有时候会我自己会有点小困难，然后我就会很节俭的去花它，就是这个盒子里面钱不会说哦，在这次旅行全部都花光，我就会想说啊，留一些些就是给下一次，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才去2天1夜，把里面钱全部花光有点太可怕了吧。2天1夜而已，你们可以接受把盒子里的钱花光吗？ 看你存多少啊。 比如说，好，假设说10000块，这样可以吗？ 我觉得2天1夜花10000块很正常哎、欸。 我也觉得还好，因为有含、嗯、有含住宿哎、欸嗯，然后还有交通什么的、嗯、所以其实两个一起扣下来，你能吃喝玩乐的钱其实没有到，都还好，就是我觉得是差不多这样子。 对，而且出去玩就是要开心啊。 也是啦，就是我有点太绑手绑脚了，我下次会改进，玩一个尽兴的人。 好的好的， 下次会改进。 下次回来花了3万块， 把它写下来。去哪里花了3万块？告诉我，我也想知道。 可能只是去了新竹而已，就花3万块。 还是先不要好了，我们好像在就是改变你奇怪的价值观，笑死。 好 只是想叫你放松一点，也不用到放松过头好吗？ 对， 放纵。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是讲了同居的一些相关的大家的小故事，那优点的部分也讲了很多，缺点的部分当然也讲了很多，但总结起来其实我觉得我们三个来说都算是还蛮喜欢同居的吧，对吧？ 嗯，我自己是 喜欢有人迎接我们。对， 嗯 ，Fisher 也是嘛。那主要的话就是还是会有一种大家互相照顾 然后一个家的感觉，去一个营造出来的氛围这样。我自己个人也还蛮推荐就是同居，因为尤其是情侣啦，有些人可能就是比如说他们可能要结婚什么的，我其实还蛮鼓励结婚之前就是你可以有一段时间就是先同居，因为有一些像刚刚讲的那些生活习惯，你在结婚前就 在住在一起之前啦，可能就是不会知道。那住在一起之后，不管是整个人好的部分坏的部分都可以很一清二楚的就是被看到，当你被看到了那些好的部分跟坏的部分之后，你才会知道说你是不是真的可以跟这个人就是一直生活下去，或者一起住在一起这样。 我也蛮赞同婚前试同约试同居 这件事情，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保守人可能会觉得说还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好像不太适合，但是你没有试过你怎么会知道，如果是真的那个合约书结婚的契约书签下去之后才发现，哎，其实你们两个不适合住在一起，那不是会更麻烦吗？对不对？ 就再离婚 了。 对啊，那就太辛苦了吧。所以如果有机会，其实听众可能现在正在考虑说想要不要同居，其实我也还蛮鼓励可以就是试试看的、 嗯、 大不了就是如果觉得住在一起不适合，顶多就是再分开住，不会像是说到离婚这么麻烦这样子。 嗯， 对 对。 好啦，所以就是希望今天我们三个的一些生活的小经验就是对大家来说有帮助这样子。 杀蟑螂的部分， 对，杀蟑螂的部分也是蛮重要，也是一个我觉得在住之前可能不会考虑到这件事， 择偶条件吧。 他开始住之后发现这很重要。哎、欸，下一集可以来讲个什么择偶条件之类的。 好啊， 大家择偶条件是什么？ okay. 我也还蛮好奇， 看 Feature 要不要一起来聊择偶条件。 他这边常驻小精灵的Deluxe 版， 可以 520 Deluxe 版本， 豪华版。 对，豪华版， 杜蕾斯版本。 好了，那我们来进最后的小单元，不要开车。我们要进最后的小单元了。 Okay. 我们要进入推荐时间。今天谁要来先来推荐呢？ 我记得上次好像说要让 Fisher 压轴，对不对？ 没错， 有吗？有这件事吗？ 好像有，那就我先好了。 好， 我就是要借着就是520这个频道来就是偷偷宣传我自己的事情。就是我想要宣传我的乐团的表演，就是我现在有在一个管乐团里面工作，然后它叫狂美交响管乐团。那它接下来5月29号有在高雄卫武营，也就是零二的家乡、 哦、 然后有一场5月29号礼拜天下午2:30、嗯、然后在卫武营的剧卫武营的我忘记是哪一个厅了，总之就是在那边表演。 反正就在卫武营、欸、自己去找。 卫武营里面有很多厅我有点分不出来。然后为什么会特别想要推荐这一场表演呢？他这场的名称叫做璀璨百老汇，然后是配乐，就是演一些璀璨，就演一些百老汇的配乐。然后我们的主持人是黄子佼，因为这是一系列的表演， 哦、 所以有被黄子佼已经有先被就是佼哥主持过一场，然后觉得他主持的超级棒，我觉得他导聆的超好，超好笑，而且就是这是我第二次巡演这个系列。他第一次巡演的时候没有这么好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就是孟耿如快生了，然后他突然就变超幽默。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是反正之前上一场谢幕的时候这是一个小惊喜，就是指挥也没有跟我们讨论，他就突然在台上说哦，5月29号那一场在卫武营会开管风琴。我们根本不知道会开管风琴、wow. 我就想说哇靠，太屌了，所以我就超级想推荐这一场的，因为我自己没有跟管风琴合作过，所以我自己也非常期待。那就如果有兴趣喜欢百老汇的朋友，或者是你喜欢管乐团，然后或者是你也跟我一样还没有听过台湾的管风琴的声音的话，那就很推荐你可以一起来、5月29号礼拜天下午2:30在卫武营一起共襄盛举。那目前台湾的疫情有点在推共存，所以我是希望这一场可以顺利的演出啦。 可以的、 嗯、 那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到现场，你们会有就是任何可以观看的线上观看的地方吗？好奇，我还蛮想看的。 目前没有，但我在想之后的 台湾的走向可能会慢慢慢慢发展出这样的模式，但这一场目前都还没讨论到。如果之后有讨论到的话，我再跟 Fish 说。 好啊，期待。 OK， 祝你演出顺利， 谢谢大家。 你可以演出完之后交500个字的心得给我们，让我们有临场的感觉。 太辛苦了，我太辛苦了吧？ 你不要强迫症， 我就已经 他还要演出，还要写心得， 我就已经演了一场累得要命，然后我隔天还要上班，拜托杀了我。好 ，OK， 我们换零二推荐。 好，我来推荐。我今天要推荐的话呢，就是刚我们就是私底下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我已经很久没有推荐漫画，那我就想说好，那我就今天来推荐一部漫画这样子。之前推的漫画就是比较多，就是偏向心灵类型的。那今天这一部的话是比较轻松一点，是一部少女漫画。它的名字的话叫做《被擦掉的初恋》，然后它的话是整个故事就是校园剧情啦，所以就是很轻松这样子。但是这个作者我觉得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说，他就是同时可以去写一些比较温馨的故事之外，他有一些桥段都很好笑，可是他搞笑的部分我觉得还蛮厉害的。然后里面的主角们的就是演绎的部分就是也都还蛮好笑的，然后很多的故事常常就是会出乎你的意料这样子。然后里面的话微微的剧透，它有一点点小 BL， 所以如果是对于完全 BL 无法接受的人，就是你可以不用看。可是如果你对这个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排斥的话，我是蛮推荐大家可以看的。那他就算是 BL， 他也是清水向的，他不是多肉向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哎，等一下，这个太高级用语了，我听不懂。 你听不懂？好，你哪边听不懂？让我来娓娓道来。 我是动漫小白，你说什么清水什么什么的？ 清水跟多肉的部分呢？所谓的多肉就是他们有就是 do something 的意思，他们有爱爱。 OK。 啊，如果都没有爱爱，只有就是亲亲之类的，那就是清水向。 OK， 懂了，谢谢。 这个是一个BL小讲座。 OK， 没问题。那我们来换压轴 Fisher。 你这我压力好大。我今天要介绍的，我还把我的东西带过来了，就是这个我要跟大家推荐的东西是一个叫做马修的优格，然后我昨天稍微查了一下，它是台湾自己的品牌，我一直以为它是美国的品牌。然后因为我是一个长期便秘的，先说这不是业配，但是我很希望他们来找我当业配。对，然后因为我就是 你很想红吗？ 对，我很想红。然后我就是因为吃了这个优格，然后它不会让你就是那种很翻云覆雨的那种肚子痛，它是告诉你说，哎，该大便哦，它就是大便会从你的肚子里这样子顺其自然出来。对，然后我试过蛮多次，就是这个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比较舒服拉屎的一个优格，然后它的所有产品都非常的好吃，所以然后我还决定就是这礼拜六要亲自去它的就是门市造访一下，就是在桃园唯一一家的门市，我就还蛮期待。然后我不知道韩国有没有他们的，但是韩国优格应该蛮多的，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试试看。然后它的那个坚果就是也好像很好吃，然后可以在星巴克嘛，因为星巴克有跟他们联名，所以就是上面会印星巴克，然后跟马修这样子，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星巴克找一下。嘿， 欸，你说马修他有自己的门市哦？ 嗯，有啊，而且北中南都有。哎， 欸，我不知道哎，因为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吃马修优格。你一拿出马修优格的时候，我就认出他了。可是我不知道他是有自己的门市，因为我都是在 Family Mart 买的。 啊，真的假的？全家有卖哦？ 有。可是就好像真的是偏贵。 那你平常都在哪里买的？ 我都是在全联买，而且这个不好买，就是全联也会卖到就是架上只剩下一罐的那种状态，或是会整个架子都空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很抢手，就是这种呢是中的尺寸，然后另外一种是有点像宝特瓶的罐装，它里面是优格，然后加上底下会有那种果酱，就是水果的果酱，摇摇之后就可以喝，推荐。然后这个它是好像还有在卖更大盒的，然后我会先去门市看一下，然后如果就是我的另外一半他也觉得同意的话，那我就想要来个就是什么长期订购的那种方案。 哦，他还可以有这种 方案，你说像以前订羊奶这样吗？ 对，有点像订羊奶的概念，因为 他 真的有点太不好买。应该是就是宅配的方式，定期送到你家每个月，然后他网上有推蛮多方案。好像业配哦， 欸，我突然就被我被烧到了，我要去看，我要来查一下台北的。 我也被烧到了，看起来好好吃哦、喔。 我要来查一下台北的门市到底在哪，我要去买爆，我好爱哦、喔。 台北有蛮多门市的，我觉得可吉可以在韩国寻找一下他的生意。 对啊，好想吃哦、喔！你现在讲我就好想吃、那個。 但它是台湾本地的品牌，我就觉得好像对有没有在韩国这件事情就有点难。 我觉得应该有点难、 哦，有点。而且韩国应 该很多优格，再吃吃看。 嗯， 可以，这真的还蛮推荐。然后它的就是价钱是算偏高价，就是可能这样一小罐的优格，然后上面有果酱，就是要100多。然后如果你是去超商买的话会，全联买的话会比较便宜。然后在星巴克里面就是都偏贵，都是要100多，但是放心，就是是真的好吃，而且真的会辣，对我啦，对我。然后我现在的就是休假的早餐，我就是都吃这个，然后就会丢，可能那种很软，就是很熟的水果丢进去一起吃，然后还有坚果，然后就是那天就会蛮顺利的这样子，就是有解救到我。对 ，OK， 那就来总结一下。我推荐的是5月29号礼拜天下午2点半在高雄卫武营的狂美交响乐团的系列演出。那这场表演叫做璀璨百老汇，他那天会开管风琴，然后是黄子佼佼哥的导聆，推荐给大家。那零二的部分是 我推荐的话是一部日本的少女漫画，叫做被擦掉的初恋，然后它的作者的话叫做霍子，是一部就是青春轻松的校园喜剧这样子。 那就换 Fisher 的部分。 我推荐的是就是很突然，就是推荐一个马修优格给大家，台湾的本土优格品牌，就是我到现在还是很震惊它是台湾的牌子，因为它实在外观长得太像就是美式，我真的就是现在要下跪从此成为它的信徒这样子。 OK， 顺便烧到我， 因为我觉得你推荐的很好， 真的假的？ 因为我也好想吃， 我真的会去买，太棒了！ 所以你可以先去全联看。 OK， 没问题。 OK， 好，我要来做结尾喽。好，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订阅我们。我们目前每个月的1号跟15号会上架新的音档。那如果你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或者是你去吃了马修优格，或者是你来订购了狂美的票，都欢迎你写信告诉我， 或是你拉得很顺畅， 对，或者你看了那一部动画，都欢迎你写信给我们，跟我们分享。5520pocket@gmail.com， 呀、yeah, ，我把它讲完了，我真棒。那今天就先这样喽，祝你们同居快乐。祝两位同居快乐， 大家同居快乐。 你也是同居快乐，好不好？ 啊，等一下，对不起，我忘记我之前，我刚刚就是一开始有没有讲，反正就是我前几天交了一个新的 BGM 给零二。那这一集的话，基本上就会是大家如果有认真听的话，就会听到新的 BGM。然后其实这个 BGM 是因为就是突然很想要弹一些跟流水有关的感觉的音乐，那就希望大家有听到流水的感觉咯， 就跟生活一样嘛，细水长流 這樣。没错，大家拜拜咯，下次听 好啦， 拜拜， 希望大家喜欢， 拜拜 拜拜。